烟是了，多洒水，少点扬尘。 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一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里，请您欣赏电影录音剪辑《舞台姐妹》。 这里是浙东的山区，在远山重叠、群峰环峙之中，有一座常见的庙台，台下挤满了人群，绿水绕过重重山，戏文唱遍处处台，台上悲欢人常见，谁知台外尚有台。台上阳春舞台女子小歌班的演出， 但见那人山人海闹喧嚷，今人去人远难捉， 抓住他， 观望， 在那边快快快去， 在哪 啊？ 哎，哎呦，你这是 你这是怎么？往这边跑了，往这边跑了。 哎，什么事？ 大概又是抓童养媳，我们不要管他。 好， 童养媳跑哪儿去了，谁也不知道。可是当唱小生的邢月红下场之后，正准备放帽子，他打开盔头箱，箱子里有个梳长辫子、瞪着一双乌黑大眼睛的姑娘，正好歌班班主和尚阿新上楼来了。 我这儿又不是衙门，断不了这桩功啊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。 不，我偏不，你们把我留下来吧，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。 阿娜，你看这 秦师傅，你也是个闯江湖的，你说可以留吗？ 妈， 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带台基来唱戏？ 来， 去去去去去，走， 爹， 走，我送你回去。 班长，你慢点。 哎哎哎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？ 你别急，你听我说嘛。你看呢、啊，这孩子聪明，一定能出山。你看，他两个眼睛会说话，身材也不错呀。是块好材料啊。 嗯，好吧，我和尚阿新耳朵软，好说话， 不过话得三对六面说清楚，秦师傅是你应承下来的。 好，我承担。 阿信走了。童养媳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人同情他、帮助他，他感激万分，冲着邢师傅父女俩就要跪拜。 这是我女儿月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祝春花。 阿欣回来了，带回一张官书，让竹春花在上面画押。 哎，你要记住哦，官书上写的明白，生老病死是各归天命，三年学艺，四年帮唱，啊，懂了吗？ 春花点点头。阳春舞台要拔台赶明天的台机了，月红、小香在帮着春花改装。 你这样打扮出去，人家就认不出来了。 他叫丁小香，唱小花脸的。 从此春花总算有了个落脚地，她跟着阳春舞台小歌班赶台机、拔台、赶路。他练功学唱演出，女子小歌班这一生一旦唱得好，出了名，被当地恶霸倪三老爷看上了。班主阿欣只知道赚钱，别的他就不管了。 找到好生意了，倪三老爷要我们到他家里唱戏去。春花、月红，赶快打扮打扮，马上给我走。 路尽 弥三老爷一边听唱，一边不转好念头。邢师傅在操琴，心里可不是个滋味。人家这儿还唱着，弥三老爷却进屋去了。 好了好了，三老爷说大家辛苦了，先回去吧，留下邢月红后边领赏。来吧，又不是大姑娘上轿。 请您谢谢三老爷，邢月红心领了。 等等，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，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。别走，邢师傅，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。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 邢师傅拉着姐妹俩走出大门，这下可惹了大祸。第二天，当小歌班正演出的时候，警察们竟来抓人了。 哎呦，警察抢人喽！ 春花见月红被抢，师傅被推倒在地，他奋不顾身上去和警察厮打。 陈姐，小香，快扶师傅下台，月红，快走啊！ 把他抓起来。 就在月红他们刚刚坐到船上，春花却被抓住了。 本所应乡绅所请，取替女子维系，维护社会道德，为民众所赞颂。据料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，即纠众闹事在前，复殴打警察，致伤于后，法纪难容， 民情难平，诬念触犯，从轻处罚。本所判决，朱春花示众三天，以儆后效。 烈日下，春花被绑在桥头天灯石柱上示众三天。戏中苏三穿的血红球衣已经撕扯得不像样子。邢师傅掏空了腰包，最后还落得个一病不起。深秋的一个傍晚，邢师傅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他躺在乌篷船里，拿出一件白罗衫交给月红和春花。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，要认认真真的唱戏，千万 牢牢抓住了孤零零的姐妹俩。 阿心叔，我们借着这些钱怎么还？ 不用怕，大不了像戏文里的卖身葬父嘛。哎，也说不上是卖身葬父啊，我班主替你们借的是三年唱戏的包银，真是机会难得呀，从此好到上海去唱戏了。不过上海的戏馆老板呢，挑的是阳春舞台一生一旦。 阿心叔，我们走了，留下姐妹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聚在一道在乡下唱吧。 阿心狠心地把别的姐妹全扔在乡下，带着月红、春花这一对结拜姐妹来到了上海。 好吧，先试试看，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。 好。 这个唐经理可是个吃人的恶魔，他原先捧的是商水花，现在见商水花老了，就用年轻的把他挤下去。这一天，剧场水粉牌子上突然写着：“商水花因病辍演，重金礼聘新角，竹春花、邢月红今晚登台。” 春花，春花，上台了，你快准备啊！ 当然，他是看得很准的。姐妹俩一登台就打响了， 好气好气，听此夜来怒气生，自当有此路停等，我乱真没有太错你，你不该修过你乱真。 越剧皇后商水花气愤地在质问姓唐的： 唐若龙，你预备把我怎么样？ 这个嘛，你自己识相点喽。 手段可真毒辣呀，你不能欺人太甚。 哎，我又没有叫你吃亏，你有情我有义，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， 你 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。 就在这满台彩声迎新角儿，多少眼泪送旧人中，唐经理大发了横财。可他还不满足，这天他把姐妹俩叫到了经理室。 好，来了，朱小姐，这出戏啊，观众一定大有胃口。好戏。 马寡妇开店。 唐经理。 啊，怎么样啊？ 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，我不太喜欢。 哎，只要看戏的喜欢嘛。朱小姐，人靠人捧，也靠戏捧啊。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。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，是不是呢？戏卖做好了嘛，水涨船高啊。 我唱青衣的呀，戏路子不对。 唐经理看了看正在一边练签名的月红。 邢小姐。 嗯。 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不合潮流。 哦， 春娃姐不想唱，那不唱也好。 好吧，那就改日再谈。今天先发包银啊。 唐经理打开抽屉，从春花的包银封里抽出一张支票，塞进了月红的包银封里，然后交给了月红。 这点点数目啊，会不会多给了？ 怎么对待包银，也就反映了怎么对待人生。春花领了包银之后，不仅资助了子女多的姐妹，还拿出一部分帮助时运逆转的商水花。可月红呢，她终于偷偷地收下了唐经理额外给她的那一份，而且没告诉结拜姐妹春花。不排唐经理的马寡妇开店，就得去为地痞流氓唱堂会。不答应，那好，认个过房娘吧。 朱小姐，孙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，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。啊，还叫什么吗？ 春花愣在那儿，月红倒是乖巧。 那我带春花姐收下了。妈，月红。 好好好，孙干妈，请前面看戏吧。 唐经理和沈家女人走了。 你真糊涂，拿得不清不白的，你给我去还掉。春姐，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。 由于春花的不识时务，她的名字降到了月红的下边，而且字形也比月红的小多了。月红呢，生活里虚荣，舞台上也越来越出格了。 月红啊。 嗯。 戏里的方清是个穷秀才，用得着每场戏都换行头吗？ 看看喜欢这个大绝小怪， 风不吹水不动，怪我们自己在台上开的风气。 服装总是要换的了，像你这样啊，一年到头翻来翻去就这几件行头，也太过分了。果真这样，怪不得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了。我心想，上台行头多，下台衣裳多，平时朋友多，那是为了在大场子唱戏，不让人家看不起。这有什么错？就说门口挂牌子吧，我只求一个双头牌。现在这样挂法，是唐经理拿的主意，这能怪我吗？哼，凭什么眼红我，嫉妒我？ 春花好比万箭穿心，才多久啊，上海这个花花世界，地虽然不是金子铺的，可是金钱的魔力却把月红拉跑了。他纸醉金迷，他夜半不归，他连演出也可以不按时出场。 哎，听着听着，邢小姐有事要晚一点来。双世华，双世华，经理来电话叫你先唱一出开锣戏，快点化妆啊。 月红来了，瞧她不但头发烫了，衣服也换了，还有那满身的酒气。 春姐，你喝酒了？月红啊，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，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？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？ 这你不用问，我唱戏唱怕了，不唱了。 你真的喝醉了？ 不，我才清醒呢。我决定嫁给他了。 嫁给他？ 春姐，青春一过，有谁来收拾我们呢？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。 月红啊，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？ 他答应明媒正娶，还要替爹娘去做坟，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。 不，你不能啊，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。 哎呀，春花姐，马不能落磨坊，人不能落戏坊，心强命不强，谁叫我们是戏子。 戏子，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春花扬起眉，举起手给了月红一巴掌。 春花，乡下有来找你们。 是小香和金水夫妻俩。 总算又见面了，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。 日本佬和平军 还有忠于救国军坏事啊，做尽做绝，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活地狱。 哎，不要乱说呀，反击啊。 嗯，小香，金水，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，你们是患难夫妻，真情实意。 准备开幕了啊， 你们快歇一会儿吧，等我。 哎， 春花上场去了。唐经理为了拆春花的台，决定金屋藏娇娶月红。沈家女人当然也乐意，她认为这可以杀一杀春花的傲气。春花想到师父，这多年的姐妹怎么能不管呢？ 月红啊，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？ 还问这做什么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 是他的人了，能顶什么？商水花不也曾是他的人吗？可眼前又怎么样呢？ 翠花姐，翠花姐在后台角落悬梁吊死了。 摇钱树，老黄牛，姓唐的害人精，我要杀。 你看看水花姐的遗书。 楚小姐，你就凭这张破条子？ 春花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嘛，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。 这是自己要寻死，唉，我又没有带亏他了。 你没有带亏他，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？你喝他的血，沾他的身体，他寻死是你逼的，是他逼死的， 就是 害死了水花姐。 朱小姐，水花一时想不开，走了绝路，这我也是够痛心的了呀！你这样乱箭伤人，可不应该呀！ 唐经理，唐经理，你站住！你站住！ 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保仇伸冤，我什么都应该。你给我放水花姐的命来！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水花是死的惨，我们做女人的哪一个心里都不难过呀。可是春花，人死了命是没有办法还了。好了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要唐经理把后事办得像样一些。哎， 这话说得对，还是办后事 要总要对得起死人啊。 后事要办得好， 我看呐，要买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，是 吧？楠木棺材，我姓唐的百年之后还不晓得有没有那样的福气呢。 恶名难解，好字难得呀。水花虽说是自寻短见，可总是你班子里的人呐。 这丧葬费嘛，我当然有责任了。 看得敢不认账。春花，如今第一步先要入土为安，有官司可以慢慢再打嘛。好，办后事我来做主啊。 唐经理装腔作势，沈家女人明打暗帮，一时迷糊住了春花他们。记者江波走到春花跟前。 朱小姐，你说我们报纸应该怎么样报道刚才这种情况？我想听听你的感想。 江波看见春花在沉思，他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他把春花请到他家来了。下雨了，春花站在窗前望着晒台上的大雨。 我没有给水花姐吐一口冤气，倒贴姓唐的脸上贴金，我上了他们的当。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，还有人幸灾落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，颠倒黑白，说长道短。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，大家还羡慕她，向她道喜？朱小姐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呀，只是说说心里话。 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，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。商水花在临死之前，他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，是棵摇钱树，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，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。朱小姐，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，为死了的报仇深渊，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。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，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，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，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能够斗倒他。 借好雨洗胸怀，要唱新曲重起调，要过日子从头来。自从和记者江波接近以后，春花的斗争目标更明确了。他看进步书籍，演出鲁迅的名著《祝福》。 我在 林大哥，朱春花对这个戏研究很久了。 米三，今日到底有没有？ 虽然欢迎，可是潘委员可急了眼，把唐经理叫去训斥了一顿。接着春花这里就收到了恐吓信。 我看这出祝福新戏啊，不唱也罢，你就不怕这封信？ 恐吓信只有一封，可是勉励我们演新戏的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抽屉。 春花依然不屈服，怎么办？唐经理又使出一招。 你不是在家里觉得无聊吗？现在我决定给你组班子，让你出去唱戏，怎么样？ 不想唱。回趟豆腐干。 改不了的乡下人脾气，这叫东山再起。从明天起，练练功，吊吊嗓子，听见没有？ 月红在唐经理的淫威下顺从了。 哎，大家听着啊，唐经理太太要出来唱戏了，这个戏馆要让给她唱了。 让出来？谁说的？ 谁？经理亲口吩咐我的。 笑话其他哦，他头上出奖，我们的合同还没满呢。 戏馆是人家的。 来了，唐经理搀扶着穿着豪华的月红，沈家女人陪在一旁。 哼，摆什么阔气，就是用金脸盆洗脸，我们也不会眼红。 潇潇，谁要你叫？ 你里通外国，帮姓唐的挖姐妹的墙角。 想想 春姐， 春姐， 从此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吧。 那也好，是谁？是你？是他？是坑？我也总得走下去。 唐经理。 嗯， 我想跟你谈点公事。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。 是啊，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。社会局勒令停演，这我也无能为力。 春花，月红长远不登台了，如今东山再起，自己姐妹嘛，就算情让一下园子。 哼，说的倒好听。 嗯，要不这样吧，只要你不唱这些个破破烂烂的戏，我来收人情，你们姐妹就两副班子合唱这一个戏馆。 人情，做人做戏要讲忠奸分明，连忠奸都不分，还讲的什么人情？ 是抬举。好，算我多管闲事。戏子 怎么是好？春花终于串联了上海越剧界的姐妹，采取了措施。这一天她高高兴兴地来到江波住的晒台楼上。 从前我们姐妹愿唱戏是吃错了开口奶，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，好多姐妹都从黑弄堂里摸出来了。 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，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，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。 江先生，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。你看，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汇演，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，这是会发起的合同。 这么快啊？ 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，什么事情都好办。我们都说好了，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。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，就可以在台上昂头作戏，在台下挺胸做人了。像唐经理那样的人，不服也得服。 春花， 啊， 新湖戏院是个小舞台，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。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，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，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。如果这个世道不变，大老板不打倒，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。春花，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。 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，越是我们胜利在望，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。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，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，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。那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士气很旺盛。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。 是的，和敌人斗必须讲究策略，因为他们是一群既狡猾又狠毒的豺狼。 潘委员找我？ 嗯。胆子不小啊，这些女戏子如今也无法无天了啊。这个局面你准备怎么收拾啊？ 朱春花一个班子我可以对付，现在是上海整个越剧界，这副担子我挑不起。 你放明白一点，这是政治戡乱期间，他们敢标榜联合集团聚众，这不是小事情。何况此人此事与你也有关系啊。至于整个的越剧界，那好办，只要擒贼先擒王，把带头的你有的是办法吗？ 潘委员，只要上面担肩个，这事就好办。 可以啊，自己人吗？是要负责的。 夜晚，春花走出剧场，当他弯进僻静的小路，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追上了他。其中一个撞了春花一下，春花一回头，另一个人朝他扔出一包东西。立时一团白雾落得春花满头满脸全是，他看不见叫不出，可他心里明白这是遭人暗算了。他死死抓住撒石灰的人的衣服不放，那人一使劲儿，衣服脱落，人逃走了。舆论起来了，唐经理只好把和尚阿新推了出来，可是老奸巨猾的潘委员却如坐针毡。 推出一个和尚阿新是抵挡不住的，再说这种人未经世面，万一反嘴咬人呢？老弟呀、啊， 这点把握我还有， 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，舆论实在凶啊。鲁荣弟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没什么话不可以说的，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，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，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可不得了哦。 潘委员，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。 嗨，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？上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，已经有了指示。叫你老婆出面，就说是姐妹恩怨，这样一来此案无关政治，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，这是一石双鸟啊。 兄弟本钱有限，只剩这点老本了。 那好办，将本求利嘛。 月红被唐经理软硬兼施逼上了法庭，人们都睁大眼睛在看这场通通作弊的官司。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？你的籍贯、年龄、职业，你教唆行凶事实吗？ 怎么回答呢？月红在发抖。 丢失回报是不是你主使的？邢月红，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快说！ 我替他说。邢月红，他不是主使人，他绝不会是主使人。 怎么搞？ 尽管他鬼迷心窍，人鬼不分，他堕落，可是他再堕落，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。 我问被告邢月红，我问主使人。 我明白，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，嫁祸于人，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。 不许胡说！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，拿到这里来示众；要邢月红带人受过，让凶手逍遥法外。这办不到。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！ 这是阴谋！ 你们保的是他命口，他是下海口的。 要你。 欢送土改文艺宣传队的人群，红旗下数不清的笑脸，数不清紧握着的双手。江波他们也来送春花了。 记得吗？解放前，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。 是啊，就在你住的那个晒台上。你说，反动政权不推翻，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。可是今天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，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。 春姐， 哎，来了。 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，这次去一定要找到她。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。今天我们要给他重新生活的勇气。